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2004年4月的一天深夜，在河南省上蔡县郭庄村东面的一处高岗上，几个黑影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晃动。就在几分钟之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那么村外的荒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河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省份，我国有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物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那么这次又是什么人在用炸药干些什么？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郭庄是河南省上蔡县城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村的东面，是一片平缓的高岗地，村民们世代在这片岗地上面耕种为生，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岗地里夜间开始不断地传来爆炸声，而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地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这些洞穴明显都是人为挖掘出来的，很显然有人为了挖掘这些洞穴而在夜间实施了爆破，唯一的目的就是盗墓。这种疯狂的盗墓行为引起了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了郭庄，他觉得那里极有可能存在古代的高等级墓葬，凭借着经验就可以确定盗贼不会平白无故地挖掘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岗的。马俊才现在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对他来说，这次考古挖掘却极有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几乎没有考古学家愿意去挖掘一座被盗墓贼屡次盗窃过的墓葬。马俊才带领考古队在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钻探，从土质分析，土岗下面的确应当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马俊才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掘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但是这次有些不同，这个墓葬的规模庞大，似乎真的是一座王陵的规格，但是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也让考古队员们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地进入了墓室的内部，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如果真的是那样，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将无从得知，人们对这座古墓的所有想象将成为永久的悬案。 作为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马俊才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过这样的窘境。除了盗墓贼的掠夺，附近的村庄都开办了砖窑厂，他们常年累月地在这片高岗地上取土，很多古代墓葬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是对于马俊才来说，即便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一座空墓，他还是要严格按照考古规则进行发掘。马俊才让考古队员进行了钻探，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探铲在土层深处真的带出了一些黄色的细沙，这令马俊才感到有些犹豫。因为如果下面都是沙子而不是古代墓葬常用的五花土，那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墓葬吗？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会是一个用沙子埋起来的墓葬。考古队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调查，在距离发掘现场东南200多米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当地老百姓取沙后留下的大沙坑，在2米多的土层下面有10几米厚的沙层，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河道的遗迹。考古现场跟古河道的距离这么近，不能排除是古河道一部分的可能性。这种奇怪的现象令马俊才感到十分好奇，难道真的有用沙子埋葬的古墓吗？他马上查阅了一些考古资料，发现考古专家曾经在河南辉县发掘出战国时期魏国王室的墓葬，魏王墓就是用沙子埋葬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埋葬方式叫做积沙墓。自古以来，对于盗贼来说，挖掘一条地道进入王公贵族的墓葬中窃取陪葬的珍宝是最简单的盗墓方式。为了对付盗墓贼的偷盗，古代的先人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他们用很细的沙子埋填墓室，再在细沙当中埋上巨大的石块。由于细沙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加上石块的重量，很容易造成塌方，把墓贼挖好的盗洞掩埋，甚至把盗墓贼砸死或者砸伤，使得盗墓者无法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进入墓室盗窃。因为积沙墓建造起来工程十分浩大，如果不是掌握巨大权力和财富的人，是无法拥有这种墓葬的。如果郭庄古墓真的是一座积沙墓的话，那么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而采用这种防盗的埋葬方式，说明里面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马俊才决定继续向下挖掘。 一个2000多年前的巨大古墓，传说中埋藏着君王的宝藏。考古专家辛苦发掘数月，却一无所获。工程浩大的一个防盗墓葬，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开挖不久，考古队员在墓葬边缘部位清理出了一些阶梯，在这些阶梯上，马俊才有了新的发现。很显然，这些阶梯是人为修造的，应该是当初造墓时候留下的向外运土的通道，这预示着墓葬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大。随着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了出来，人们确定这是一个东向的甲字形大墓，东西长27米，南北宽17米，有一条长长的墓道。这一切都在暗示着马俊才，他所面对的极有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大墓，而在2000多年前，有能力建造这种陵墓的人也一定不是普通的人物。考古专家曾经在蔡国故城附近发现了古蔡国王室的陵墓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单独出现一个国君的墓葬。人们从墓葬形式和出土的一些陶器的残片分析，郭庄大墓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个墓葬，那时的蔡国因为受到楚国的进攻已经被迫迁移了。当墓葬南壁的探沟挖掘到封土以下4-5米的深度时，细密的沙子出现了，几乎就在同一个高度，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积沙。 马俊才欣喜万分，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座积沙大墓。但是在墓葬东部一直没有发现沙面，这让马俊才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作为一个积沙大墓，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后来有人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在墓室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之后，马俊才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出现了大面积的黑土，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留物。这意味着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了，盗墓者几乎挖空了墓室东部的积沙。在盗墓最为猖獗的东汉时期，这座大墓曾经遭受过被大揭顶式的毁灭性盗掘。这个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参与挖掘的民工都有点无精打采了。清理完东部的盗洞区的土之后，整个墓室东部发现了七个汉代的盗洞。一个现代盗洞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已经穿透了墓壁进入了墓内，这种盗墓方式显然是为了对付墓中的流沙而设计的，这些都表明这座墓葬曾经遭受到了古今盗墓贼最为凶狠的盗掘。考古队的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着，整个墓室的全貌已经完全呈现了出来，除了大量的细沙，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石头，这完全符合积石积沙墓的特征。这时马俊才看到墓室西部的沙层面还相当的平整，这似乎可以推断墓室西部还没有受到盗墓贼的破坏，因为墓道口朝向东方，所以西部应该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如果那个部分没有被盗的话，或许考古队还能有所收获。马俊才忐忑不安地督促工人们加快了清理进度。工人们清理的深度已经低于墓道口接近10米的距离，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已经深入地下将近20米。按照马俊才发掘战国墓葬的经验，这个深度无论如何也应该到达棺椁的位置了。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个墓中丝毫没有发现一点棺椁的影子。这在战国墓葬当中是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马俊才刚刚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由此推测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墓主人的棺椁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另外一种可能，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墓中根本没有埋葬墓主人的棺椁。可是当两个长方形的结构被清理出来以后，马俊才认为它的体积与巨大的墓室相比显得极不协调，而且在这两个方形结构里没有发现尸骸，没有发现贵重的陪葬品，显然它们不可能是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真正棺椁。马俊才不由自主地再次紧张了起来，一个如此巨大的墓葬当中却埋着两个不起眼的小箱子，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这个墓葬里根本没有主人的棺椁。难道墓中真的没有埋葬墓主人的尸骨，而只是迷惑盗墓贼的一个假墓吗？如此浩大的一个造墓工程，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这个墓葬的设计者是谁？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设计这样一个千古骗局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带您进入神秘的历史之谜，我是主持人韩涛。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2个多月，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然而假墓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马俊才，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小物件，他还没找到一件像样的东西，他不禁开始怀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发掘下去。但是墓室里面的沙层并没有到底的迹象，马俊才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把沙子清理干净了再下结论。工人们继续向下清理， 沙土当中突然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图案，这样的图案正是战国时期贵族墓葬棺椁上常用的装饰，沙子当中还时不时出现一些金箔，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在更深的沙层下面还隐藏着人们不曾预知的东西。经过仔细的清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椁室显露了出来。虽然木质的椁板已经腐朽和塌陷，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清晰的。在椁室的周围，一些车马器的零件从沙子中露了出来。马俊才确认，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还是一座设计诡异的高等级墓葬。从发掘一开始，马俊才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墓葬，很多地方都有着令人费解的设计。马俊才发现，椁室顶端到墓道口之间有将近10米的距离，这种结构形式和同时期一般的大型墓葬明显不同。古人采用这种非正常的结构，肯定有着某种特殊的用意。而当椁室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之后，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堆满了墓室的东部，虽然大都破烂不堪，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个体的精致程度上，都可以看出这个墓葬的规格非同一般。在遭受了古今多次挖掘之后，还能保存如此多的文物，说明墓葬的种种防盗设计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出土器物的形制来看，马俊才判断这是一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在主棺的西南面，两个用木板搭建的盗洞一直让马俊才十分的紧张。他在盗洞当中发现了矿泉水瓶子和当地一家面粉厂的编织袋，这说明这次盗墓发生在不久之前。盗墓贼的经验非常丰富，盗洞的位置选得十分准确，恰好对准了主棺的西南角。假如这次盗墓得逞，主棺内可能已经是空无一物了。 一个2000多年前的巨大古墓，传说中埋藏着君王的宝藏。考古专家辛苦发掘数月，却一无所获。工程浩大的一个防盗墓葬，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剥去主棺里的沙土，主棺内堆积了很多海贝，还有几件精致的玉器。马俊才在主棺内找到了一把玉柄青铜剑和一把装饰着美玉的铜箫，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把剑的主人却不见了踪影，而且主棺内也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只找到了半个头骨。这半个头骨是不是墓主人的？难道说墓葬当中埋葬的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头颅吗？回到驻地，马俊才仔细地观察着剩下的半个头骨，他发现虽然这半个头骨已经完全看不出模样，但是牙齿保存得基本完整，牙齿磨损的程度不是很严重，说明墓主人是在壮年时期死去，而并非寿终正寝，这更加增添了围绕在墓主人身上的诡异的气氛。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呢？墓葬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主棺内也发现了墓主人的佩剑。这把青铜剑虽然断为了三节，但是剑刃部分依然十分锋利，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很有可能具有实战的用途。马俊才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楚国镇守北方军事要塞的一位将军。假如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位将军一定得到了楚王的特别恩惠，否则他是不可能拥有如此豪华的葬礼规格的。公元前531年的春天，蔡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楚灵王派自己的弟弟公子契机率领大军进攻蔡国，战争持续了7个月才结束，蔡国的都城被楚军攻破，连蔡国太子都被杀掉祭祀了山神。 灭掉蔡国以后，公子弃疾就被楚灵王派到蔡地做了献公，成为第一代蔡公。郭庄一号墓的主人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将军，那么他的身份极有可能是楚王派驻到蔡地做献公的一个亲信，而这个人可能与楚王还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马俊才还发现靠近墓室南壁的一对青铜方壶非常引人注目，虽然也已经破碎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制作十分精良。这是一种战国时期贵族在非常重要的典礼时才用到的酒器，低等级的贵族根本没有资格使用。1978年，考古专家在河南西川下寺发掘过一个楚国王子的墓葬，出土的一对方壶跟眼前的方壶极其相似。 一个2000多年前的巨大古墓，传说中埋藏着君王的宝藏。考古专家辛苦发掘数月，却一无所获。工程浩大的一个防盗墓葬，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另外，墓中那些刻满了龙纹的金箔片也让马俊才感到似曾相识。他把那些金箔片仔细拼接了起来，这些金箔是贴在椁室四壁和顶部的装饰图案。他惊奇地发现这些装饰图案竟然与楚国王子墓葬内发现的装饰图案一模一样。马俊才隐约感觉到这位英年早逝的将军可能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军事将领，他的身份也许远比我们了解的更为复杂。但是由于古今多次被盗，马俊才并没能找到一件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回到考古研究所，他反复观察这些精致的文物，仍然一无所获。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古人经常会刻上铭文来记述事件。假如马俊才能够在这些青铜器上找到一些铭文的话，或许能够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线索。经过仔细观察，马俊才在青铜方壶的壶腹里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青铜器专家郝本性仔细研究了方壶内的铭文内容，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铭文没有记述任何具体的事件，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与其说是一篇铭文，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铭文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敬孙某某。那么这个敬孙会不会就是墓主人呢？看来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马俊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随后他又在一件青铜浴缸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并马上把这件浴缸盖送到了专业人员那儿进行去锈处理。2000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地清除了下来，铭文的字迹渐渐清晰了起来。人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这些铭文与之前发现的青铜方壶上的文字能够互相对应的话，就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铭文中的曾侯瑜这个名字让现场的专家们困惑不解。1978年，考古专家在湖北随县发掘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套举世闻名的编钟，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当中出土了上千件兵器，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曾侯瑜的，但是在一些兵器上，曾侯瑜的瑜字被抹掉以后重新刻上了乙字。专家们据此推断，曾侯瑜应当是曾侯乙的先辈，但是曾国的属地与上蔡地区相距遥远，曾侯的用器怎么会到了楚国的墓葬中的呢？难道在楚国的墓葬里面埋葬的竟然是一位曾国的国君吗？好了，各位听众，本期节目到这儿该告一段落了。那么这座被劫后的墓葬到底是谁的呢？马俊才还会有什么样惊人的发现呢？敬请关注下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行来， 你就听这个签儿，这个调，这个字， 嗯，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多少有这么一点，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开始了， 您就唱吧。 怎么样？说， 你唱了吧？ 啊、哦，还没唱。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包龙头， 嗯， 大作， 嗯， 在开封府王。 行，有点意思。 尊一声。驸马爷， 咚里个隆的咚， 细听端了的，曾记得端木瑞朝红天的字， 咚里个隆，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我料我你在远军定有天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啊，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讲流血、哎，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啊？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儿， 俩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儿， 嗯， 包公说那不成， 嗯， 有人起诉了， 对，起诉， 这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秦响莲， 啊，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嗯， 岑四美，提信厌旧， 嗯， 杀妻灭德， 呀。 彼此部下憨妻， 嗯，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一严惩。年月日， 你现在快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状纸，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谁说的 啊？ 照样有 哦。 驸马不被敲也能将， 见 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那庄，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着来扛。 驸马爷今天来西看端的香，上写着秦相连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军猛男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忠闯，相庄之牙是在雷毛的大堂上。你要定牙关为那庄。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了。 干子胡辣 的， 一点不水灵。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是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说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对呀、啊， 哎， 嗯， 叫你升堂，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啊，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嗯、 是啊，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 嗯， 诈是叫儿离魂破晓。 嗯， 人来击鼓， 空旷 我堂啊好。 嗯， 人啊堂， 咚咚咚，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 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 将将将将 秦香莲呢？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吃的吃什么？ 盒饭 啊！我印象太深，哪儿的事情啊？就那仨刚吃完饭， 带到公堂。 嗯， 包公用手一指， 是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对了堂了， 陈世美一瞧坏了 啊， 跑这儿来了。 他也害怕。 告到开封了， 哈哈，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是啊，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嗯， 这好他一翻脸麻烦， 哎呦，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嗯，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要灭口，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 包公一看坏了， 是啊，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对呀、啊， 急了， 怎么样？ 由桌子上蹭蹦过来，被上枪头了。 不用。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老手枪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啊， 有权有势啊。” 嗯，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对呀。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啊？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怎么？ 深入群众， 嗯， 调查了解 啊，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哇，掌握材料， 马上揭发。 怎么揭发的？ 一名汉妻行刺刀， 嗯。 见识是你还不着， 我命寒气水之笑， 先有你父杀人刀，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凭据。 这老包问住了。 嗯， 哎呀， 嗯， 这怎么了？这是啊， 没话了。 哎呀，我 愣在那儿了。 秦香莲， 嗯，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啊， 有名的妇女 哦， 敢说 是 马上揭发 哦，是是 刀， 嗯。 笑， 是谁踩你脖子了？ 踩你脖子了 啊！ 唱完大花脸再上小嗓，没法唱。 嘿，你不能唱，你就说。 刀鞘现在含其腰， 说明了。 来雨夜去刀鞘， 嗯， 王朝马汉 有 刀鞘出来。 取刀鞘，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对， 骑上摩托车。 哎，下来。宋朝有摩托吗？ 老摩托，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对，骑快马。 哎， 回来交差。 是， 刀鞘现遇大人那敲， 张正具名， 刀对敲来，敲对刀。天天时时你还不着，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你别干活， 外国人 是 哪里去？ 哪里去？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开封有人将你告，天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妈的包公骂街 急了急了 没听说过 身上再脱他的蟒龙啊袍 嗯 鬼子头 又 开呀闸 行闸吧 闸不了 怎么呢 光顾来了 怎么那么巧呢 有人送信儿去了 送信儿去了 警卫员 哎没听说过 跟着抱宝剑那不 嗨那是太监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嗯 顾梅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天还亮着 哎呀我的天爷呀 哎呦 要了命了 嗯 这个就怕有刺儿 哎呦 这人要倒了霉眼就有刺儿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来回转悠 嗯 所以老嘟囔 嗯 嘛毛病呢 是啊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怎么呢 这梦做的 做什么梦 梦见那个人头跳舞 没听说过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 啊 是啊 卡布拉山脑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哎呦 我就小寡妇了 怎么了这是 赶紧某人 啊、 给我妈妈打电话 打啊 喂妈妈 没 念个我的亲念个出事儿了 这刺儿来 啊不惹马祸 嗯 人家开封府老保着给拘留了 哎呦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了。 哎呀， 咱娘俩那儿见 啊！ 我现在就去， 好嘛？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哎呀，这烦门头！ 哎呀，我赶紧走吧。 这真是的， 哎、 还有电 三轮儿？嗯， 哪儿的事啊？宋朝也有三轮儿， 老三轮儿 没听说过。过年 啊，来到开封， 是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那惹定了。 接驾来迟，王叔饶。 别唱啊！ 呀哈！ 王汤，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嗯， 今儿别唱。唱多好听啊，去 呀， 心都长草了。 嗯， 我听说这不是小村在这儿聚溜了。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光就有死，有死就有弊。 嗯， 但是我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可你 完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嗯， 咱完事咱哪哈 哪 咱那个燕米楼啊。 呀， 燕米楼鸭不错啊。 哎呀，馋着你 啊。完事儿，咱就劝堂 啊！ 来俩，您28寸大点事儿。 别 来六个大哥大。 哪儿的事情啊？没这些个事儿。 老包一听，妈，妈 呀， 不行，走后门没有？别 这包公还天津话？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老包，你懂啊？我跟差姐就不上 呀， 别遭倒霉。 哇！ 再说我，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嗯， 不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哪吃得住？ 我受折力， 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掏儿子， 这事 你就白腻了。 你瞧这俏皮话，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外号 坐地炮。 什么叫坐地炮？ 坐在门口那一炮 哦，杀大坡呀！ 老太后来了， 她怎么样呢？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呵， 暴打秦香莲， 太不像话了。 老包一看太难了， 是啊，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哦，她互扎。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嗯，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 是， 干脆 怎么样？ 私了 不？啊， 私聊 那会 儿，拉俩钱儿， 宋朝那会儿就私聊， 是那阵没私聊，现在能有私聊的？ 那场叫赠银， 赠银 是 看过文银300两， 对， 看过文银300两，希望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拿回家去。杜季汉饺子成名80年 啊， 千万你读书我做官，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哼，你看看这话说的， 下堂去吧。 哦，秦香莲拿银子 一转身，难过呀。 是啊， 人说包公是铁面， 对，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听见了。 是啊， 回来。 哟呵，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 哦， 再见龙颜。 哦， 开闸。 对，闸。 闸的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不假， 观众满意了。 是啊， 我被观众蹭下蹦椅子去了。 啊， 罢了。 哦， 俺爷，清官 是 没给天人栽面， 对， 还得说我们天津包啊， 天津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作表演的《铡美案》。相声《铡美案》是一段设计非常巧妙的相声段子，它融学唱披讲于一身，不仅仅是学唱京剧《铡美案》中的经典唱段。段子里的学唱部分只起到了辅助和添彩的作用，真正抓住观众的是演员对铡美案整个故事的歪批歪讲，将现代事物融于古典故事，老三轮、老手枪等包袱都设计得很有意思。包公是天津人的提法更是把歪批歪讲表现到了极致，可以说这个作品是对演员批讲功力和学唱功力的双重考验。